我就好冤枉，而家坊間流行一句話係危香港啊，話共產黨妓女仲相信得過共產黨。其實呢句話真係好冤枉，我冇講。 唔係你講，邊個講呢個嘢？ 我唔知邊個講嘅，點解唔會係我講？啲熟悉我個人都知道，我好尊重妓女嘅，我唔會呢句話對妓女好侮辱嘅嘛。我唔會對佢講呢啲話。